竟然依然能被他被准确捕捉到身影，一次天机挑出，已将血枪手给挑翻。这是千城加入进来半天都没有得手的一次攻击。落花轰出，血枪手在地上滚了出去。这是野兔豹子比副本隐藏豹子更加强力的存在。天机根本就没挑起多高。 只要换了一个人来操作，这一记落花掌能不能完成凌空追击都是问题。凌空追击情况下，吹飞效果有加成，凌空越高，加成就越多。血枪手也就能被挑空这么点高度了。军魔效的这一掌的击飞效果已经算是极限。人影一晃，场中突然出现两个军魔效。 一个在原地，一个却闪到了血枪手身后，影分身。闪到身后的那个当然是假身，当即抓住血枪手扔了出去。柔道技能，抛投。血枪手又被直接扔出了一截。中草堂的人突然开始哗然了，这血枪手怎么离他们越来越近了？ 血枪手的仇恨当然不可能跑到中草堂玩家的身上，事实上，他到现在还根本没受到过什么有力的攻击。此时一气受了军魔效、天机落花加抛投三段攻击，对军魔效的仇恨已是暴涨。抛投落地后不见摔倒，就地一个翻滚，已经起身。这个技能叫兽身。 在玩家这边和疾跑、翻滚一样，是通用被动技能。学习之后可以使用，用法是在要被摔倒触地的一瞬间使用翻滚，那么角色就不用倒地，而会直接翻身而起。这个使用出来需要一定的技术，要顺着摔倒的方向，在触地一瞬进行翻滚，才会做出兽身。 而且也有一些兽身无效的技能，比如战斗法师的圆武棍、柔道的背摔、神枪手的踏射等等，都是兽身无效技能。血枪手也会兽身，不过只会几率施展。此时吃了军魔效三段攻击，他一个兽身直接滚地而起，抬枪就已经准备射击。一声枪响。 就见血枪手握枪右手向后一摆，跟着枪口喷出火花，枪响第二声，我操！ 中草堂中有人一声惊叫，连忙一个下蹲，这一枪擦着他的头皮飞过，结果就听他身后第二声， 我操！ 这第二名玩家却是再不及闪避，这一枪正中脑门。 飙出一串血花，连腿数步，生命直接下去了一半。中草堂牧师连忙上来抢救，这一时间谁都没反应过来，血枪手怎么会突然朝他们甩了一枪？但从蓝曦阁这个角度，众人却是看得清楚。方才军魔校抛头将血枪手扔出后，手里不知怎么就出来了一条长枪。 那第一声枪响不是血枪手，而是军魔校的枪声。这一枪打到了血枪手的右手，导致血枪手那一枪甩向了身后。这是巧合还是有意？蓝曦阁的人都不知道，他们只知道这一枪以攻代守，既给了血枪手一击，又把血枪手可能的还击给化解了。 至于血枪手甩出去的一枪爆了中草堂的玩家的头，这大概纯属巧合。不过这个巧合还是让蓝曦阁的玩家们非常开心。他到底想干什么呀？在所有人嘲笑中草堂玩家被血枪手的枪走火击中时，细舟却因看不透军魔校的用意而皱眉。 真的是想当着我们的面把血枪手给挑了？ 灯花夜夜在嘀咕。两人一起走向蓝河。 我操！ 空中圆舞棍，精彩啊！两人刚到跟前儿，就听到蓝河一声叫好，两人一头黑线，这是沉醉在对方操作中的时候吗？唤醒了蓝河后，蓝河一触及这个问题，却也很无奈。 其他工会不动，我们怎么动啊？ 西周一怔，难道这家伙想利用的其实是我们三家工会之间的互相牵制，而不是说我们不好意思去抢他的冠？谢周说。这蓝河看了看左边方向的中草堂，又看了看右边方向的霸气雄图，他看到两家工会的会长也在古怪的左右转动，显然也和他一样是在观察另两家工会的举动。果然呢，这种时候三家工会竟然没人敢上前，因为上前的只会是捕蝉的螳螂，后面还会有一只大大的黄雀，不是两只才对。 这 蓝河发现这个僵局真的好尴尬，他连忙给中草堂和霸气雄图人去了消息。 两位，难道我们就这样眼看着 boss 被切掉？ 老蓝，学会阴险了？ 车前子回复： 不想啊，不如你们蓝溪阁快点上去，把 boss 夺回来，我们霸气雄图在圈外给你们略阵。 霸气雄图的夜渡寒潭回复。蓝河无语，中草堂和霸气雄图明显都十分不相信他，而影响这两家判断的主要因素就是他们并不了解君莫笑的实力，他们不相信君莫笑能摆平雪枪手。不过即便是蓝河此时静下心来一想，也觉得这很是一个问题。虽然他和君莫笑一起刷过副本记录，更直观地了解过君莫笑的实力，虽然此时君莫笑凭借出色的技术对血枪手进行着周旋，但是没有人有可能在这个等级单挑血枪手，就算是最最顶尖的职业高手也不可能，因为法力肯定跟不上。以血枪手的生命以及这个等级玩家的输出能力，绝对不可能在自己法力耗干的情况下击败血枪手，就算身上背满了药水也不可能。就看君莫笑这时候高节奏的输出方式，新手村那种初级的小药水根本就加不过来。没有法力就用不了技能，用不了技能只靠普通攻击绝对奈何不了 boss。技能相比普通攻击，除了更强的威力以外，更重要的是多少能达到一些控场效果，如天机的高效挑空，龙牙的短暂僵直，落花掌的吹飞，圆舞棍的无视瘦身摔地，这些特别的效果是普通攻击不具备，而这些效果对对手的行动都有一定的控制作用。一想到这些，蓝河忽然放下心来。果然中草堂和霸气雄图才是此时最关键的对手吗？他禁不住又左右各扫了一眼。圈内的五名普通玩家继续被人当作死人看待，蓝河甚至都没想着君莫笑冲上去会和他们有什么瓜葛。在君莫笑离队他也无法阻止时，他只是招呼千城过来加入队伍。眼中有这五人存在的或许只有叶修。在连续的击打做到一长串五人完全无法做的事，惊得这些人目瞪口呆后，叶修突然让君莫笑一个圆舞棍将血枪手摔在了五人当间。 还看攻击啊！ 叶修喝道。五人如梦初醒，立刻武器一起向上招呼。 不要乱打，听我指挥。 叶修一边喊着，他的君莫笑的攻击却始终没停。傻愣愣的五人此时才终于发现一件事情。 巨魔笑，这个人是巨魔笑。 注意到巨魔笑的并不单是三大公会，就像星星网吧里的玩家看到巨魔笑的大名也会诧异呀。这些只顾得邀请巨魔笑入队，随后就去看巨魔笑与血枪手搏杀的五人，竟然在此时才注意到巨魔笑头顶上的 ID。 新手村完成三个首杀的巨魔笑，带领兰西格刷新了冰霜森林副本记录的那个巨魔笑。 狂战狮子斩！ 巨魔笑一记龙牙捅在血枪手身上时，叶修喊道。狂战士反应不慢，立刻挥出手中重剑，刷刷两身，处在短暂僵直中的血枪手无法闪避，被剑锋刻上了一个十字，一个十字的小血花喷射而出。 流氓抛杀！ 叶修喊出这话的同时，一个天机将血枪手顶出一个小小的浮空。流氓是属于格斗系的职业，技能多是街头流氓善使的一些下三滥的手段，比如此时的抛沙，就是扔出沙子弄脏人衣服的卑鄙招式。此时这位流氓一听到叶修召唤，立刻毫不含糊的一把沙子扔到血枪手的身上。叶修喊，没想到这人是个大新人，连忙提示 抛沙冷却一好就扔，照着正脸扔， 这才是抛杀的真正奥义。抛杀的隐藏效果是在对着人眼扔时，有几率让对方进入失明状态。由于是隐藏效果，失明几率和时间没有系统数值，但经玩家自行测定，最低级的抛杀就拥有 50% 的失明几率，持续可达4秒。但技能升到满时，更是可以拥有100%的失明几率和8秒的持续时间，这效果就着实恐怖了。在荣耀早期，流氓们都是一把抛沙走天下，遇到不顺眼的一把沙子照脸上甩去。失明状态下，玩家屏幕是一团漆黑，什么也看不到，流氓们就会趁着这个机会上来一通海扁，非常卑鄙下流。不过现如今玩家们也发现了不少对付抛沙的奥义，最最简单的莫过于抛沙过来时把视角换个方向，向上向下向左向右随便都行。抛沙虽然也有一些弄脏衣服的伤害，但比起这个恐怖的隐藏效果，那点伤害谁都承担得起。不过对付抛沙更无敌的却是一件饰品，眼镜。这玩意儿和叶修目前到手的密银吊坠等物一样，没有任何属性，纯装饰。但是眼镜这个装饰却可以让抛沙的失明效果变成浮云。流氓玩家在荣耀中最痛恨的东西非眼镜莫属。好在 NPC 们不会那么无耻地戴上眼镜装斯文人，进入了失明效果的 NPC 会失去方向感，找不到原本的仇恨目标，被玩家欺负都有可能找不对还手的方向。叶修的目的当然就是想让这流氓玩家试着触发下失明，谁知这小子太心了，抛杀竟然往血枪手的身上扔，也不知这23的等级是怎么练上来的，比自己还要高两级。